天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国庆快乐，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挑战新歌声依然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哎，今天这个灯光呢是比较不一样哈，有一些些的昏暗啊，好喜欢，我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有用到这样的一个灯光了，我觉得还是给人一种非常温暖，仿佛10点打录机开始了的感觉。容呢当然就是我想了一下啊，就是在国庆期间呢，一般来说如果要是出去玩的朋友呢，基本上可能9月30号就已经提前出发了，现在正在路上或者说已经在目的地开始嗨。那如果要是没有出去的朋友呢，可能选择错峰出行，那现在还在家里或者说像我一样还在值班当中，那有可能1号2号好不容易休息两天，就可以先睡一睡，然后给祖国母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过个生日。那么到了第三天，大家是不是休息也休息够了，然后呢又没有什么事情干，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嗨起来呢？所以说今天我特地为大家准备的国庆黄金周的一个挑战新歌声特别版，叫做982电音之夜。今天呢选择了很多的电音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都是可以说是世界知名百大电音 DJ 合集没有啦，其实今天呢选择了几首，当然也有一些适合在旅途当中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你在这种昏暗且高糊且没有灯光的情况下还愿意看我的脸以及跟我互动的话，那么有两种方式要介绍给大家。第一种呢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展示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看得清。哎，是的是的，好，就是这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进来直播间菜单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啦。还有一种是在982这个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是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互动，或者说你一样哎呀没有事情干，然后正在看我们的直播，那就赶紧跟我互动一下吧。好了，那此刻你们如果你正在看直播或者说听节目的话，你在干什么呢？欢迎跟我以上两种方式来互动。好，那么第一首歌我们就赶紧开场吧，嗨起来哈。第一首歌呢叫做 Greatest DJ， 其实以前有一个歌曲就是 The Tintings 叫做 Great DJ， 那这个呢从名字上来说是它的升级版了，但是呢我觉得最伟大的 DJ 当然谁都想当，可是呢谁也不敢当这个头衔。不过呢仅以此歌献给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所有台里的同事们哈，正在工作的辛勤劳作的同事们，大家都辛苦了，其实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有这样的人在哈。好吧，那么就用这首歌来开启今天的982电音之夜。 OK， 这首 Greatest DJ 就播放完毕啦，作为今天的开场歌曲，也是我们982电音之夜的一个开场啊。刚才呢就是我在想，哎，如果这个直播间要是变身成一个舞池，然后有 disco ball 在那儿旋转跳跃，你们就可以闭着眼跟我一起嗨了。对，今天我真是，我应该准备一下闪亮登场来着，然后给自己画一个特别妖艳的妆，在这蹦迪。然后我发现现在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选择在过节的期间出去像夜店啊 club 啊这种地方去消磨一下时间，或者说跟朋友去狂欢一下哈。刚才在朋友圈还看到说这个现在一说蹦迪好像大家都很来劲儿。我说什么时候这个蹦迪，我记得不是若干年前的一个说法吗，现在貌似又流行回来了。我说哦，原来蹦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最核心的东西，这种接地气的词语才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好，就像我们刚才放完了这首歌呢，我发现我们在直播间的热度哎居然涨了一点。进来的时候是三点，就是同时是3.6万的热度，然后现在变成了3.7万。大家都在干嘛，默默的在守候在屏幕之前跟着我的音乐来蹦迪吗？好，欢迎大家这样继续，不要停。好，那么不如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哈，看到韩寒80进入到了直播间，包括之前的好多朋友，因为你们的朋友的名字刷得太快，所以我是来不及看的哈。那不如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因为都经历过这样蹦迪的岁月嘛，那你们都在哪里蹦过迪呢？就是说最特别的蹦迪场景在哪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记忆的话呢，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互动方式就是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微信公众账号，第二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了，其实这个说到蹦迪呢，不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场所，比如说某某酒吧、某某夜店啊，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打扮的多么的光鲜亮丽，这舞技舞姿有多美。我跟你说，其实我一个闺蜜有一次她跟我聊天，然后就说她的老公哈，其实大家都是做这个畜牧业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就公司团建，他们的公司团建很特别，就一定要大家组织一群人开车到一个山上，说为什么到这山上，山上信号也不好，然后呢一定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带着录音机以及现在的蓝牙和高清这种电子设备可以外放的，到那个山头上，大家烧完烤之后就开始蹦迪。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操作，现在团建都这么嗨了吗？所以说蹦迪呢真的不局限在任何的一种场景，只要你有心情随时随地都可以蹦迪，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我这个老腰今天是蹦不了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蹦不了没有关系，我可以放音乐，你在收音机或者视频客户端的那一头就可以跟着我蹦起来。 OK， 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电音这个操作一下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风格，虽然说都是动词大词，但是听起来这个节奏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以及风格上的不同，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 DJ。 这首歌的名字，这首应该说是这首电音舞曲的名字哈，叫做 The Hum。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HUM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电音不会停，下一首什么时候设置成了循环播放？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opcorn 爆米花。如果要是闲来无事的话呢，去看一场电影，爆米花可是必备的。刚才翻了一下朋友圈，大家都在外面，蓝天白云，哎，真是太气人了。谢谢轻易福王分享了直播， drop that DJ 好了好了，你不要循环播放了哈。好，那么听完了两首电音歌曲之后呢，我相信大家这个如果你一直在听的话，这个心情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嗨的。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没有看直播正在收听，我觉得这个听觉感受，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觉得听觉大于视觉哈，因为视觉的确没有什么可看的。好啦，那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互动，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和一直播上面都可以。那如果你要是喜欢今天所播放的电音舞曲的话呢，也可以分享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要是再喜欢的话，也可以刷刷小礼物跟我互动一下哈。好了，那么上半时段还有九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呢听完了这个两首电音舞曲之后，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其实有一首歌对于自驾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的，就是当你走在旷野的路上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哇，让人激情满满，但是又不会觉得特别的浮躁哈。它呢并不是一首电音的就是音乐，然后呢它是属于那种很肌肉型的摇滚哈，那是来自 Mr. Big 的一首 Wild World。 其实每当说到假期啊，或者说说到旅行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歌，然后希望它能跟你此刻的心情相匹配吧。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这是什么情况？好吧，知道吗？就在刚刚，我的 CD 机居然卡碟了，我还说我说哎，怎么突然间好像哎卡到一半的时候，我说是被这个格给噎住了吗？好，那么我们。不行，我不死心，我一定要把这首歌给它放完。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到底能不能放出来哈。大不了重来一遍。果然到这个时候他就卡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是国庆节的第三天，10月3号，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我是道道，今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是直播当中，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庆特别版982电音之夜。那在上半段呢，已经给大家在各种情况下听了各种这个电音舞曲哈。其实刚才听到的那一首，相信大家在很多这个视频啊，或者说很多的地方把它当做背景音乐，它就是来自 OMFG 的 Hello。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呢，怎么说，没有歌词，但是非常非常的可爱，让人听完了之后一阵阵的起鸡皮疙瘩，说这个人到底是吃了多少东西，打了多少嗝，才能唱出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呢，在网易云上看到的评论都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给我推送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好喜欢。好吧，虽然说不能把它归为纯粹的电音，但是至少呢，它也是跟电音是息息相关的嘛。所以呢，好多人就说它是一种电萌的新型音乐形式。好啦，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有喜欢的电音舞曲，也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包括你喜欢的 DJ 也是可以的。那互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的节目。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OK， 那就等着大家的进入喽。下半时段继续好歌送上，依然是电音加上基本上都是以电音舞曲为主了。好，那么下半段我们第一首歌当然就是非常有气势的 Get Ready Now，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Get ready now. 好，那么 Get Ready Now 这是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现在我觉得这个旋律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 Freaks。在网上非常火的一首歌，然后大家都应该都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国外的一对父子，而这个父亲呢吹着那应该是小号吧，还是中号还是大号来着，我也不知道哈。然后呢他的儿子就非常配合的拿着自己家的电烤箱给他打节奏，我觉得这个视频简直太神了，也被这个 B 站呢作为全明星系列之一。所以说各种恶搞，如果你要是经常刷二次元或者说逛 B 站的话，应该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用的这首歌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 Freaks。 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觉得是听觉大于视觉的一期，大家也可以依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跟我互动，那分别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菜单的挑战新歌声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应该说是这首电音马上就要出场了。我发现我们的 CD 机真的是有点卡碟耶。 起，毕业团聚。 那么刚才的这首歌呢，就是非常带有一点中东风情的，叫做 Carrot。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电音节奏，不要停，下一首歌马上。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啦，连着听了这几首电音舞曲之后呢，相信大家可以很放松哈，就是仿佛置身于一个 club 夜店里面，但是当然呢这个环境还是不一样的。好，那只是让大家放松一下哈，其实偶尔听听这样的电音合集也是不错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听民谣听得多，或者说听一些流行啊、摇滚啊，或者是现在新兴的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的说唱啊，这种形式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混着听嘛，然后就是听惯了一种风格换一种，哎，你会觉得很新鲜。但是呢每一种就是节奏或者说每一种风格，如果你要是连续听，反正我是这样连续听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需要换一下这个节奏。好，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其实最后一首今天准备的电音呢，它还是属于相对来说更具有实验电子的这种风格啊，而且呢并不是像之前的这些作品一样节奏性比较明显，然后呢冲击力很大，很有激情爆发力的这种，其实它是很悠远，也是来自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法国组合，叫做 MAT3，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星云的名字，他们当时把这个星云的名字当做这个音乐组合的名字，我觉得也是有这个深意哈，就是希望像宇宙一样神秘而悠远。好吧，这首歌其实就是 Midnight City，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午夜，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感受一下它的氛围。来吧，把这首作品送给你们。